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实体书番外，同望明月。地底人王国与怪物世界之间，是一条汹涌湍急的长河，它叫幻想之河。这条河深不见底，每年都有喝醉的地底人失足落入河中，哪怕再擅长游泳，只要沾了水就无法再起来。想要渡河一共有两个办法，第一，从正规合法的海关部门走。幻想之河上用一根木头修建的狭长栈道，一头连接地底人王国，一头连接怪物世界。栈道的中央有一座老旧的，似乎下一秒就会被河水冲走的破木屋，那就是地底人王国特设的海关部门。交纳一定的通关费，就可以来往两个世界，还会得到地底人王国的保护。怪物们在地底人王国只要拥有海关通行证，就不会被地底人攻击。第二，是偷渡。清晨，一艘晃晃悠悠的小木筏从水面薄雾中缓缓驶来，它旧得好像一个浪打过来就会散架，船头吊着一盏老式提灯。摆渡人将船上的几位乘客送到岸边后，收走几枚铜币，低着头嘿嘿一笑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 欢迎下次光临。 铁鞋匠没有搭理他，拖着沉重的锁链大步跨到岸边，很快便走远了。天刚亮，喜欢睡懒觉的地底人都在睡觉，街道上几乎一个人都看不见。然而这样的时候也正是偷渡者们最喜欢的，不时有小船从怪物世界偷渡到地底人王国，也有地底人乘坐木筏前往怪物世界。铁鞋匠哪怕在地底人中也是脾气很怪的一个，他的眼中只有他的鞋，比起同伴他更喜欢鞋。众所周知，铁鞋匠没有朋友，所以他刚从人类世界的现实副本中回来，也不该有人来接他。但事实都是会有例外。一架华丽的金色南瓜马车停靠在码头旁，薄薄的晨雾中，王小田正站在车旁，打着一把白色蕾丝边小阳伞等他。湛蓝色的长裙优雅曳地，作为地底人王国里最美丽的淑女，王小田抬起戴着白蕾丝手套的手，眼唇轻笑： 亲爱的铁鞋匠先生，伙计小姐呢？ 铁鞋匠停下脚步，粗犷的脸上露出奇怪的笑： 死了。 王小田一愣： 被那个人类偷渡客打死了。 王小田惊呼一声，很快说： 哎呀，那可真是太遗憾了，这也只能怪伙计小姐运气不好，刚去没多久，那位偷渡客傅文铎就通关了。还好我记得伙计小姐的鸡窝里还有很多新鲜的火鸡蛋，不然她许诺给我的贿赂不就没了。 铁鞋匠冷哼一声，抬步就走。王小田笑着问： 铁鞋匠先生，你怎么不把伙计小姐的身体带回来呀？ 为什么要带？ 王小田俏皮地眨眨眼： 哦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香蕉酒节了，所有地底人和怪物都会到香蕉酒馆参加这场盛会，光喝香蕉酒有什么意思啦？如果能有美味的烤火鸡吃，香蕉酒节一定会更加有趣，也肯定能卖很多钱呢。 铁鞋匠愣住了， 失策了。但是孤僻的铁鞋匠怎么会承认自己的失算？他暴躁地骂了一句：“ 要你管！” 接着迅速离开。王小田倒是不生气，看着铁鞋匠的背影，歪头低笑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多的偷渡小船来到码头，在阴恻恻的晨雾中，一艘艘幽灵般的小船静悄悄地停靠在岸边，龇牙咧嘴、长相恐怖的怪物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踏上地顶人王国的土地。王小田看了他们一眼，走上南瓜马车离开。就在他离开不久后，一艘吃水极深的木筏摇摇晃晃地上了岸。清晨稀薄的光照耀在他凸起的大嘴上，狼外婆眼唇轻笑，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上了岸。等到中午，地底人王国的人从懒觉中睡醒，纷纷走上街。地底人和黑塔怪物的关系可不算好，对于持有通行证的怪物，他们不能吃，但如果是偷渡过来的怪物，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美食。所以到中午时，很多偷渡的怪物们已经回到怪物世界，但是地底人王国最大的商业街上，穿着小羊裙、打着小羊伞的狼外婆却扭着腰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，地底人看见他，个个避让三分。他走到圣诞老人的糖果屋，买了份炒糖果，娇笑着扶住自己的大脸。 哎呀，下次少放点麦芽糖吧，人家的牙齿都快被虫蛀了呢。 圣诞老人朝他哈哈一笑。 你少吃点，患糖尿病的地底人就不会有蛀牙了。 狼外婆不置可否，打着小阳伞继续往前走。办完了事，他打算回去了。到了中午，还留在地底人王国的怪物都是走正规渠道进来的，也都是从海关部门的栈道离开，唯有狼外婆扭捏地来到码头，又坐上偷渡木筏。小船吱呀吱呀地晃了起来，狼外婆拿起放在船头的广告传单。 这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，哦，又找到那只可爱的大怪物了，看上去不错哟。 新的一天，怪奇马戏团的豪华大船在地底人王国的码头靠岸。侏儒们跑上跑下的搬箱子，苦力们也没闲着。当所有货物都被搬运下船后，一位穿着深红礼服、头戴礼帽的金发男人走出船舱。他拄着一根镶满宝石黄金的手杖，抬手掀了掀帽檐。啊，真是一个好天气。与此同时 ，A 国 S 市刚从铁鞋匠的现实副本里出来，唐默和傅文铎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。此刻的他们并不知道，一场盛大的惊喜之夜已经在地底人王国悄然筹备起来了，而他们也终将参与其中，成为见证并主导这场惊喜的一员。半个月后，他们从那场 2V21 的集结副本中离开。回忆起这个副本，唐默依然心有余悸。不过几日，他便和傅文铎一起驱车前往恩市，寻找傅文铎的弟弟傅文生。不仅 S 市，全球各地到处都有攻塔的玩家，绝大多数玩家都害怕黑塔副本，尽可能地避开每个有机会出发去副本的可能。但也有人明白，攻击是守，不能坐以待毙，不能慢性死亡，他们要以攻代守。 实力是在一次次死亡边缘提升的。只有主动参加游戏副本，只有获得更多的游戏道具，提升自己的异能，他们才能在危机来临时活下去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。3个月前地球刚刚上线时的恐慌和绝望已经不再是主旋律，人逆境而生。快要抵达恩氏的前一夜，轮到唐默守夜。傅文铎将驾驶座的座椅放倒一些，双手抱臂，闭目养神。他并没有真的睡着，一旦发生异响就会立刻攻击，觉也没有耽搁一秒。荒凉空旷的高速公路上，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缓缓散步。他抬起头望向月亮，很久没有看到过月亮了，没有这样的时间，也没有这样的心情。清风明月，四野寂静。唐默仰头望了很久，身后有机不可闻的脚步声。他转过头，傅文铎说：“天气不错。”唐默说：“嗯。”A 国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夜空，我是说临海这片地方，大城市太多，灯光太亮，到了晚上就看不到星星了。我很多年没见过了。 我见的不少。 唐默想了想， 出任务。 傅文铎笑了。 嗯。 两人互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并肩仰望星空。唐默忽然在想，黑塔将人类世界分隔了，人类花了20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联系，一刹那被黑塔击得粉碎。电话、电视、网络，曾经的地球村，现在真的又回到了从前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一轮明月，他们总应该是共同分享的吧。千里共婵娟，同望明月。以上就是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